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好的，这个今天哈，看到这个主题，我就想到一首儿歌，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是多少？ 二四六七八， 二四六七八， 不错啊， 对， 还能记得住歌词， 我还记得住这个二四。我当时之前学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疑惑，为什么是二四六七八？ 二四六七八是什 么 意思来的？ 在数数的。 二四六七八就是小孩数数嘛， 乱数， 不靠谱，乱数。这是我小的时候参加那种儿歌比赛，参赛歌曲之一。 有唱过 这个小鸭，小鸭这个都是大家童年，不管你有没有见过这只大黄鸭，都知道这个小鸭子的故事。这只小鸭子呢，最近变身为一只18米的巨型大鸭，出现在北京的园博园。好，是出现在的一个湖里边。那其实这只鸭子呢，大家已经不陌生了，之前是在香港展出，在 香港16米高， 对，在尖沙咀的这个海港城啊展出。然后当时比较有意思的是，韩寒到香港来的第一天就发现这个大鸭 一来香港， 韩寒一来香港就发了一条微博，说 一个景点就是、这个、 说他太累了， 说禽流感太可怕了，说 对， 来香港目睹此， 所有的内地的这个朋友都因为韩寒的这条微博也进一步的了解了这个香港的这只 rubber duck， 这只黄色的鸭子。在那一阵子，好，本港的很多旅行团都有专门的所谓赏鸭游。赏鸭游这个专门到海港城那边会去停靠。我那段时间经过附近的时候，经常会注意到很多旅行大巴哈，就两条马路之外就已经停好了，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 还有吃那个鸭的那个点心啊， 吃鸭的点心。 鸭的点心， 那其实你看这个放到北京的话，这个不是应该更应景吗？本来北京 烤鸭， 吃烤鸭，现在你这边先上午看黄鸭，下午吃烤鸭，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北京还是 晚香跟鸭子洗脚。 所以怪不得，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怪不得北京那鸭子好像做成像只鸡了，是吧？就是为了躲避这个全聚德。 对，就是有北京的朋友拍了这张照片之后哈，就觉得这只鸭子好像哪儿有点不太一样， 那个嘴比较尖 啊，是有一点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了。 哎，后来我看到媒体去采访，就说为什么看起来跟在别的地方那个嘴不太一样。有去做过这个鸭子的这个制作方，就说他们是缝反了， 缝反了， 反了。他说有一个什么接点，就是把右边接到左边，左边接成右边，就没有按照他之前那个图纸来。后来主办方就说了，我们跟这个创作者也商量过了，然后再重新看了一遍这个设计图纸，确实是我们给缝错了。 这个问责估计要问责到河北 缝错之后就连夜改了第二天就好了。一开始大家看着很泄气，以为是没充足气，原来不是，是缝反了。你看一到中国， 为什么 这种事儿都能变？ 简单的事情也会缝错， 这可不简单。哎，你可别小看了这只鸭子，这个鸭子可不是一个巨型的气球。我有研究过这个鸭子的内部构造，它很复杂的。你想一个高18米的一个充气的一个东西吧，它要保证每一个部位都能够时时刻刻保证气，它不是一个你一次性打气就可以完事儿的，它是里面要不断的，其实有气要鼓 进 去， 它好像里面有一个几米高的一个基座， 对，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装置，有一些机器在这个里面，保证它能够撑得住，而且呢又不能打气打得太足，打气打得太足呢，它可能有爆裂的危险啊。还有呢，你要考虑到恶劣的天气，比如说这只鸭子呢，之前在比利时展出的时候，就遇到过恶劣的天气，当时要紧急放气， 好像 不然的话呢，就可能会产生危险。 冲了太多气的爆， 我听说是被人扎破的。 哎，这种也有可能。之前这个香港的这个海港城，这只鸭子泄气的时候，当时就有谣言啊，这个换到现在的话就可以被拘留10天。这个说是有内地的游客朝上面丢烟头，当时事后证实这个是一个假的。但是很多人我估计会想一想，你说这个鸭子它是橡胶做的嘛？橡胶做的，你要真正碰上火星的话，或者说下雨的话，北京一下雨，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会下来。 你还确实有朋友就看到这样一只橡皮鸭，他说我就是有一种 种扎破他的欲望。 对， 结果还真有记者拿这问题去问霍夫曼，就荷兰那个他的创作者 是 艺术家，公共艺术家，就问他，哎，你听到这样的话怎么办？他就开玩笑说，是谁把他电话告诉我，地址告诉我，立马报警， 实名举报。 对，然后他说，哎，开玩笑的了。确实在比利时的时候就发生过被人扎破了，然后呢，警方要派警察去巡逻，你知道吗？从早上。从每天这个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钟啊、应该是晚上八点到凌晨六点钟、 天哪， 就晚上一定要有人去巡逻，就 保护鸭子 这个橡皮鸭。他说这证明什么呢？大家太喜欢这个了，喜欢之后呢，哎，为什么要去伤害它？ 嗯，你看这个鸭子的尺寸啊，它不是在每个地方都一样的，而且我隐约的觉得这里边好像还有一点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味道。你看最早2007年的时候，霍夫曼设计出这个鸭子，它最早是在他的老家阿姆斯特丹好出来的时候， 只有五米高 的一只鸭子哈。后来呢，到了这个法国，哇，就变得史上最大，26米。哇，26米，这得有， 应该是最大的呢， 应该是史上最大的一只鸭子了。26米，哇，将近得有10层楼了吧？26米大的鸭子。大的鸭子，然后接下来呢，在欧洲，哎，德国、比利时大概都是5到12米之间，好，然后到了亚洲之后，在日本的大阪和广岛呢，都是10米，到了澳大利亚变得大了一些，就是15米，在香港呢，这一次呢，哎，已经是史上 第二大了， 到那个时候啊，是16.5米，到了北京，嘿、哎。又超越了香港，变成18米。然后我看他接下来的展出计划是在北京展出了之后呢，要到高雄，要到台湾的高雄去展出。预计哈，这里只是说预计18米。高雄之后还要到基隆，也是18米。 它为什么会变哈？它那个高度，它会因应当地的这个水文状况，这个当地的这个河流，或者它有没有一些路障，比如说你要过一个桥什么的，那个桥有多高， 有些安装的， 它一定会因应不同的情况啊做一些调整。但是你说调整来调整去，它估计自己也没想到。哎，北京有一个叫玉渊潭公园的吧，居然来这么一个山寨的，穿了一个绿背心还带了几个蛋。 对，这个我觉得很符合大家的美好愿望，多子多福嘛， 多子多福。 这人已经不能生多很多个孩子了，鸭子多生几个。 但是你有必要这样干吗？一开始搬到北京，大家都觉得北京又没有靠海，你说这些都是港口城市嘛，它本身就是靠海有水的，你说拉到北京去，不是旱鸭子吗？ 北京有北海啊。 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确实呢，你说一个是所谓的给人家带来。快乐，大家一看之后什么样的烦恼都没有了，就什么样的人你看到之后呢，都能想象出所谓的跟自己童年挂上钩，产生一些共同集体的回忆。 你说这个童年挂上钩，我一直非常的怀疑哈。这个我有看到这个本地的记者在海港唇边上采访香港的这个中学生哈，说这个小鸭子是你这个小的时候的玩具吗？哎，那些这个中学生也很配合说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哈，这我看网 上是你的玩具吗？ 不在网上，就是香港的这个网友就是说了，大部分的香港小朋友家里是没有浴缸的。 对呀、对呀，我就是 谁可以 讲个 对，所以你 站起来洗脚的， 你除非访问的都是富豪的，这个家里都住在半山豪宅的小朋友，不然的话，你家里没有浴缸，你不太会用得着这个小鸭子的。香港的小朋友最熟悉的这个哈森可以证实一下，是那个红 A 呀、那种一个澡盆， 渗水的那个， 对， 有澡盆就可以， 其实就是一个小盆子嘛。我估计内地的很多小朋友也是小的时候有澡盆子，但是有浴缸这个是比较奢侈的条件。 对啊， 我估计 香港的浴缸也是很小。 以香港的这种厕所的这个尺寸啊，没有多少人能够有这个浴缸的享受。所以这个所谓哈，这个哎呀，这个鸭子让你勾起童年回忆，我很质疑这里面到底有多少。这里面我觉得有点矫情。 香港的童年回忆，我想的是 对，这刚哈森说了，站着洗澡哪用的 饭仔，煮饭仔还差不多。 这是欧美的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因为他们地方比较大，但是香港的肯定没可能，因为小孩子都不是拿着这个，现在小孩子。任何时候都是拿着那个 iPad mini， 还有那个 iPhone， 不是拿着那个黄鸭子。更加没有 童年回忆。你先别说童年回忆，但至少呢，我觉得能去看的人，有可能凑热闹啊。另外一种就是有一种童心在吧？你说咱们这几个，你都各种理由说不去凑那个热闹，或者说 我已经远远的看到一大堆人了，我觉得我已经看够了。 你觉得除了足球或者音乐会，其他人多， 没错， 都是很闹心的事儿。 是， 但确实有人去看过之后呢，人家就体会到一种什么吧？觉得众生是平等的。 为什么呢？ 你看 所有人不管你多有钱多有地位，都是被那只黄小鸭然后 嘲笑 着你说所谓的愚蠢的人类。他说你看我不管在人世间多么聪明，在小鸭的眼里大家都是一样的 啊。他等于说这个在香港变成一个宗教设施， 宗教设施 好比建了一座教堂， 这是平等、啊、 哎，同年不同年，霍夫曼他自己也说过、 嗯、 就问他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灵感来的，他说我小的时候呢，不是我小的时候，他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帮他去收拾玩具， 嗯， 收拾玩具呢就玩着玩着自己就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灵感。他也是有灵感之后五年之后他才做成了。人家就问他，他说跟你童年有关系吗、 嗯、 他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其实我自己非常讨厌鸭子。他说他做出来这个鸭子之后呢，就很多人去送礼物给他。 对， 你说这是这么大世界知名的一个鸭子的原创者、 嗯、 送的小鸭子送给他作为纪念品。他说我觉得太丑了，我从来都不想要、嗯、但是觉得怎么呢，至少给大家带来快乐，他觉得很快乐、嗯、我问他为什么能够在全世界这么红啊，他一个是觉得一看到之后你就会乐啊，在这么高大冷冰冰的建筑和这个海域上面有这么一只大黄鸭、 嗯、 看得非常的可爱。第二个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很流行这种萌文化， 萌 萌 萌文化， 这个萌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词、 嗯、 萌可以理解为可爱，但是也不仅仅限定于可爱、 嗯、还有什么意思呢， 萌啊， 萌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一个词， 就是一种感觉， 就是一种感觉。 可以这个， 我觉得不但是鸭子，只要是动物，动物 只要是动物都 充气的巨大的颜色比较吸引的动物，也可以当这个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最喜欢的那个东西。 是，我是关于霍夫曼最早怎么想出做一只鸭子这件事情啊、 嗯， 我听说过其他的版本。这个咱们歇一会儿回来讲这个关于鸭子的故事。 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只鸭子在6月9号离开了香港，9月6号就到了北京。哎，你看这个京港好基友啊，6月9号和9月6号、 嗯、 所以关于这个鸭子的这个产生哈，有这么几个传说。当然其中一个传说就是刚才樊素讲的，就是他给自己的这个霍夫曼哈这位艺术家，他自己见到了这个小孩的鸭子之后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灵感。还有一个说法就说呢，在92年的时候呢，当时在太平洋的这个中间啊， 嗯， 还非常仔细的提出说是在这个国际日期变更线这个地方， 嗯， 就是在你跨过去以后就变一天的这个、 嗯、 这条这个经度的这个位置啊，有一个货轮，当时呢就遇到了风浪，然后其中有一个集装箱呢就掉到了海里， 嗯， 这个集装箱里面装了什么呢？装了大量中国生产的这个小的玩具橡皮鸭、 嗯， 就是准备运到美国去，就是给美国的小朋友放在浴缸里玩的。然后呢，这个集装箱掉到海里面去了以后，过了几年之后呢，大批的小黄鸭就涌进了美国的港口， 嗯，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奇景，就是鸭子舰队、嗯、就是国际航行之后啊就飘，到处飘， 嗯， 这个其实类似的事情之前发生过不少，哎，比如说这个香港的这个货柜的焦虑啊、 嗯、 或者有的时候有一些奇怪的货物 漏油、 哎、漏油啊之类，它只不过这次呢就比较可爱，你说这个都是橡皮的鸭子，估计路上的鲨鱼它也吃不下去、 嗯、黄鸭舰队漂流记、 啊、然后就是说这件事情呢给霍夫曼提供了很大的灵感，当时他说哎，你看这个鸭子其实涌进港口的时候大家看得很惊奇，同时呢、 嗯、 也能够带来一定的快乐，所以他决定做一个代言。 哎，我觉得这个比较说得通 啊， 就是你说刚才我们讲到周围都是冷冰冰的建筑，海域上面要不然就是风平浪静，要不然就是狂风大作、 嗯、 你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跟浪漫有关系，除了你在海边能看到好看的日落或者日出之外，就、 嗯、 突然之间闪现一抹亮色，黄色的，确实你从色彩上视觉上是觉得漂亮的、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颜色的问题在北京啊需要特别的考虑，过两天会不会比如变灰一点，这个 灰尘太多了，是不是？ 对，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他这个作品所谓的一个意义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 嗯、 我觉得非常奇怪的问题，这个很多人喜欢去问这个艺术家啊，你做这个意义是什么、 嗯、背后传递什么比较深刻的、 啊、之类的，这个文章的主旨大意是什么、 啊、中心 当然了这个必须有人问、嗯、在香港的时候呢霍夫曼 曼就回答记者的这个提问的时候，他就说啊，他说亚洲啊，他可能也是以香港为例，很多人呢一个礼拜要工作6到7天、 嗯、 觉得大家压力都特别大、 嗯、 所以呢觉得有这么一只鸭子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出口， 放松心情啊，是不是 提供了一个出口、 嗯、 啊，你不管是中环的白领啊还是尖沙咀的导游啊、 嗯、 啊都跑到这个鸭子面前，首先大家都是平等的，第二呢你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嗯、 至少而且这个至少它不是一个讨人厌的形象，是一个挺可爱的形象、 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嗯、 所以在那么一秒钟或者一分钟，哎，你会有一个快乐的心情，他觉得这个是他这个作品的意义，在亚洲给大家带来快乐， 这是脱离现实的一个 moment， 是不是？ 也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嗯、说实话特别突兀的一个东西。 嗯，但是我觉得现实就是有很多人在拍，你不能宅进去。 对， 所以我肯定我自己是比较少有就是香港人没有去看那个鸭子，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部分就是带来了正面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因为香港呢最近就是很分裂，就是有很多话题上就是不同的香港人就分门分派， 嗯， 但是在那个派那个鸭子看鸭子的那个哪一个时刻，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一个齐心的做一个同一个事件的一个意义、 嗯、 比较小看到的。但是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去呢，因为我打开那个 Facebook 还有网页，这全都是鸭子的相片， 看 够 了， 根本都不用去拍呢。我远远在码头看的那个黄色的东西也足够呢，因为什么角度的相片也有的，我香港人不用载进去， 没错， 根本都载不进去， 你可能去到现场你人挤都挤不进去。 对， 倒是很多人是这么一个心态， 我一定要去啊，大家都在 Facebook 上 po， 我不能落伍， 就是城中潮流嘛， 我去了之后我一拍然后立马发到， 但拍出来的照片也是一样的， 其实是的， 就算了走人。 对， 他不在乎自己看到了什么，也不会去想你刚才念的那段人家反映什么样的深刻的内涵、啊、不会想那么多， 凑热闹嘛， 凑热闹。 对、 嗯、 但是很多文化人就挺不满意的、 嗯、 不满意什么吧，就当时这个黄色巨鸭在维多利亚港展出的同一时间、 嗯、 在西九龙文化区它也有这种所谓的充气的公共艺术、 啊、M plus 的东西， 对 M plus、嗯、但是它的那个东西就比较奇特，比如说我印象 烤乳猪， 对，就非常奇特的一些扮相、 就是、比较大家就是对普通大众来说理解能力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的、 嗯、至少不是可爱路线 的东西， 对，有一个叫做 complex pile， 对， 还有小强 哎，然后有策展人就说旁边还有一个大型展览，大家看完这个呢可以去那边看， 对、 嗯、 还确实是因为黄鸭的关系是带动了其他的公共艺术的一些人流、 嗯、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基本上香港人的一些平常的习惯是不会去看的，所以有人就几家欢喜几家愁、 嗯、 你知道吗、 嗯、 又一说哎，这样一个公共艺术引进之后呢好像是燃起了大家对于所谓的艺术的一种热情、 嗯、 而另一方面又觉得非常凄凉、 嗯、 你说我们本地的艺术就这么无人问津门庭冷落，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场 面。这个东西吧就是说你要说这个黄鸭真的是唤起大家对于艺术之类的关注，我觉得这说实话是半毛钱没有、 嗯、 这个哈、 嗯、你觉得是商业上的考虑， 你这么想哈，这只大黄鸭它在海港城的门前的这个海港的这个位置上、 嗯、 这可以说是香港寸土寸金最贵的地方、嗯、对不 对， 对，你换了不是黄鸭你要摆一个换了一个其他艺术家，我要在里摆一只大猪或者说停一艘船、 嗯、 或者做一个其他的东西，你不是谁想来就可以来的、 嗯、 你必须要赞助商，对不对，你要赞助商，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管理的人、 嗯、 警察要给你许可，因为有大量的人流、 嗯、 边上的海港城的这个营业者他得同意、 嗯、 你至少不能够给他带来负面的形象、 嗯、 你不可以在这里打一个宣传标语说海港城不好、 嗯、 不行，因此你得满足一系列的他商业上的考量、 嗯、 哎，他觉得你可以给我带来人流带来曝光带来知名度，旅行社说哎，你可以给我带来这个旅游的新的这个选项，所以我才会让你来。 嗯， 对于他来说这个跟你在商场里面放一架飞机或者说摆两个亮模或者说竖一棵圣诞树、 嗯、 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在于国际化啊，香港一听国际化， 这是外国人的 兴奋，这是外国人，而且是在周游世界再选到我们香港，香港人就 觉得非常光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卖相，很好 卖相很好，海港城它是 推广应该是推广的非常不错。之前他自己什么一个海港只有一个海港城这句宣传语也算是非常经典。我这有一个数据哈，就是说他在香港大概是应该是从今年5月2号到6月9号30多天的时间里面带来多少人流呢？700万人次。 香港总共也只有700万人次。 700万人次还包括游客了，当然国际 相当于每个香港人都到那边站了一站。 平均每天有20万到24万，周末呢超过30万。然后呢就策展人也是这个创意总监就说了，巨鸭呢不单单是一只鸭这么简单，它是香港精神。 哇，天哪， 提高了那个层次。 你这是提高了还是贬低了？香港精神竟然等同于一只鸭。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商业的计算来的。因为我记得那个黄鸭还没有到香港之前，我在2-3个多月之前，我老婆跟我说，就是啊，那个大鸭要游到香港。我说啊，真的吗？ 好兴奋、 啊！对啊，因为之前呢，就是他在欧洲啊、美洲都已经出现过，那现在在香港出现了，就是2-3个月之前已经有一些放风、一些资讯跑出来，已经是一些 promotion。还有呢，就是那个黄鸭子要生产相关的那个商品啊、产品啊、玩具也比较容易一点。 对， 还有就想象那些跟鸭子挂钩的一些食品也比较容易想出来。你换过来就是去收那个 Amplus 那些大便啊、那个红烧猪啊、那个小强的，我想就是那个反应没有那么大、所以我想那个黄鸭子肯定是一个商业的计算来 的。是，你看天星码头不是很多卖报纸的吗？ 对， 还真有人去采访他们说，你看这一个月以来你们的生意有没有一些带动。他当然有了、不卖报纸人家卖什么呢？全部卖这个鸭公仔的纪念品。报纸杂志扔到一边，生意呢比平常好一倍，多赚每天哦，每天多赚几万块钱。 哇， 刚才哈森讲的点心我这找到了，有一款叫做小鸭造型的芋角点心。 芋角是哦， 就是 芋角 芋头的芋 啊。OK， 一个月呢卖2500碟，整体生意呢带动了5%到10%。包括他们的招牌菜叫做酒酿鸭，每天多卖20只。哇，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哈、真的有人看完鸭子之后，今天所有的吃的东西全部跟鸭子有关， 还有那个 信号就来了。 那个煲汤说呢，好像在鸭子那个期间的那个生意已经是他半年的生意了。 对，怪不得鸭子走的那天大家那么伤心啊！其实很多程度上是赚不到钱。 是，哎呀，这只鸭子去北京真是太去对地方。我估计它边上的这个卖，只要任何商店哈卖烤鸭的，这两天的话一定能够火。那关于这个艺术家，好，这位霍夫曼同志，他其实不仅仅做过这么一只脚鸭，他还做过其他很有趣的一些创意的产品哈。甚至有人评论说呢，脚鸭其实只是他众多这个作品当中比较失败的一个，那他其他更为成功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回来继续聊。 看着你搭 taxi 孤单的离去，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有时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在那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哈， 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You Radio 三里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瑟。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只鸭子在北京9月6号正式落户园博园的这只黄色巨鸭，好，将在9月6号至9月23号在园博园的这个湖景区展出，而呢在26号之后将会移至颐和园的昆明湖展示。哇，这个鸭子出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景象，不亚于把这只鸭子放到天安门广场上。 是吗？ 你看这个皇家园林啊，一看到颐和园昆明湖我就想到慈禧太后，想到慈禧太后，然后突然出现了一只黄色叫鸭，这个是非常厉害。 所以承接方就说，就是让北京给人一种古老又年轻的感觉啊，你有这种感觉就对了。 我有点错乱的感觉， 错乱的感觉就对了，就要的是这个 啊。不过有一点奇怪，就为什么那个鸭子不放在那个上海的黄浦江？ 说不定黄浦江已经在争取了。 也，我觉得上海一定已经有人申请过让这只鸭子去了。 嗯，对、啊。 你知道在香港展的时候还在 展，但是可能黄浦江的猪还没有清理干净，所以放不了鸭子。 已经有几十个单位和城市在申请， 这绝对是， 而且大有那种比拼的架势。你看北京闹笑话了吗？嗯，台湾基隆那边高兴死了，高雄那边高兴的要 我们绝对不会把嘴缝错的 就说看正经的，看正版的鸭子还是要到我们台湾来。你看已经城市之间的这个鸭子的比拼啊。不过你看到霍夫曼哈、你说他做那么多大型的艺术品、其实呢很多都是以动物作为主角。 是 他以前做过麝鼠，你知道吗？在巴西的时候，当时他做麝鼠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跟当地的群众和社区联系在一起、和当地一些文化习惯 有参与感。 他当时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找当地人一起来做、做成一只麝鼠的样子。然后用的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巴西非常有名一个拖鞋的牌子。 对， 就一个拖鞋、 就是夹脚拖啊，其实是。 对，就是夹脚拖但是做出来的感觉你当地人看完又觉得我是自己也是花了心思的， 对， 有一种参与感、而且是用的我们非常熟悉的材料，自然而然会有多了一种亲近感。 对、 但是大家不要看哈，他为什么有所有的这些都是大型的，一个是跟他历史有关，他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做功课好玩、就让他在一个核电站的一个墙面上让他设计一幅艺术品、他最后给你做成15000米的阿尔卑斯山的图画。哇，他才上大学那时候他觉得太爽了、 这核电站也够大的， 做完之后整个的这个成就感就油然而生、他做了那次之后的以后基本上 做的东西都是追求 大的， 所以有人就 说像他这样的艺术家应该来中国。 哎，你追求大、啊、为什么你这么在乎你的这个尺寸，因为有的公共空间它也没那么大，那怎么办、嗯、比如说在香港， 对， 然后他就说其实我做大型呢，我目的不是要大，而是要让周围的世界变小。 嗯， 他的目的是要让周围世界变小， 光大是没有用， 让你走到他的这个脚下之后呢，要体会到自己是渺小的、嗯、并且呢他的做出来这个大的东西是为了挑战什么吧，挑战建筑。他说你明、嗯、平常行色匆匆的走在城市中间，你不会注意到周围的环境、 嗯、 但是你看到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在你面前伫立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把余光去瞟一下周围同样庞大的建筑物。 嗯 啊，他是这么一个理念， 用余光去瞟一下周围同样庞大的建筑物。这个建议在北京来说根本不算个事儿。 他的竞争对手呢、啊、只是建筑和巨大的广告牌 啊、哦，他要跟这些巨大的广告牌抢这个、嗯。 他觉得这些东西没有趣味，所以找一些有趣的东西去放大，应该是这样、 啊。他还有做过另外一个这个设计，就很小。 嗯、 其实怎么呢？小到什么呢？他说这个足球运动员啊，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嗯、通常都是哎，三号传球给了四号，四号传球给了五号。 嗯、 他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你这个人啊，不可以以号码来命名。 嗯， 就把所有足球运动员的当地一支这个。当地的队伍啊、 嗯、 所有的号码就改成他们的名字。 嗯哼， 这个他就觉得这个比较亲切，他说人不可以 号 码 上面是有他们的名字的， 不是，他根本没有号码、 嗯、 根本没有号码，就把球衣上面的号码就直接替换成了他的名字。 嗯， 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我就觉得哈、 嗯、 这荷兰人的这个名字啊、 嗯、 有的时候字儿特别多 特别长 硬不硬得下是一个问题对于解说员来说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 啊，这位冯范尼斯特鲁伊传球给了这个冯哒哒哒哒哒哒，哇，这个名字念完了以后球已经进去了但是呢对于他来说，他设计的这个理念初衷就是觉得哎，这个要有人情味儿、 嗯、 哈，你要有特别有爱的一种感觉、 嗯、 包括给几个小学生设计一个什么呢，让这几个小学生呢找到他们每天都骑车上学的一条马路， 对， 然后在马路上呢就写满了这个小朋友的名字、 嗯、 小红小花啊，这个写在这个马路上、 嗯、 所以他们每天骑车上学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名字写在这个马路上、 嗯、 就感觉哎上学的动力多了。 但是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看他老子就是看自己的名字就很危险的整个车都跑过来砰 那条马路估计挺小的。 你看你这是俗人的理解，人家艺术家怎么说，他说我是劫持了公共空间 对、 嗯、 占据这个空间暂时的改变它。 嗯， 但不仅仅是暂时，他有的时候做的艺术品还真的是延缓就整个城市一个设计的一个进程。 嗯， 也是在他的老家在荷兰， 嗯， 在鹿特丹有一个很古老的社区，然后那个社区呢房子都非常旧准备要拆了。 嗯， 嗯， 然后他呢就把那些老房子呢全部染成了蓝色。 嗯， 蓝色就很漂亮，就感觉焕然一新，就很多很多人慕名去照相。 张艺谋不是经常感觉、 哎、就发现呢原来老房子你说你一这个重新修整之后它有另外一番活力，于是大家当局决定不拆了、 嗯、 你就把那个放在那儿吧、 哦、它还可以介入公共议题。 哎，你看这就是改变一个公共事务的进程了吧。 啊，所以在公共空间做的这个事情哈，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政治性的。 当然看在香港的眼里，不管你油成什么颜色都最重点是拆 了这倒也是。好，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虽然说 Rubber Duck 的主旨是给你放松的这么一刻、 嗯、 但是呢至少在香港之前的经验呢就有很多人提出批评，说反衬出啊这个城市的无助 浮躁。 嗯， 消费、 嗯、 他说哎呀，很多人其实平时就是像霍夫曼所说的一个礼拜上班六天、 嗯、 上班七天被这个工作压榨的不得了。 嗯， 哎，好不容易得空挤半个钟头挤到前面跟黄鸭拍了张照片，觉得好像我今天放松了。 嗯， 觉得我好像在这一刻确实轻松了， 觉得平衡。 回头、 嗯、 哎，回头我回去又是上班一个礼拜、 嗯、 上班六天七天、 嗯、 就好像开恩了，这看到这只黄鸭。 嗯， 而你不会有任何欲望去改变你平时的那一些生活的状态。 哎，你说的真的对，作为一个香港人就是、 嗯， 为什么常常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包括鸭子啊，或者是哆啦 A 梦、 嗯、 他们想出来的时候就是特别多人去拍照跟他们合照。 是 因为香港真的很缺这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嗯、 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常常接触的都是高楼大厦，都是没有什么特色的一些东西来的，所以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较好玩的东西他们都赶着去拍照。 嗯， 就是 但是这种哈、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消费它。 嗯， 你比如说大黄鸭，你消费一小时最多一天吧， 嗯， 你回头去这个激情过后依旧是平淡的生活，嗯，你依旧每天得这个做一个很苦的一个打工仔， 嗯， 所以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你说大黄鸭真的给您带来快乐了吗，嗯，我觉得真的也很难。 可这不就是艺术的功能吗， 嗯， 你说除非是你真的是活在欧洲或者活在那种所谓的历史名城，让你每天有置身于像油画一样的感觉，但是即使在欧洲你说生活没有这么紧张，人家也会烦，也会感觉生活非常的沉闷， 嗯， 也需要时不时的来一针强心剂给你打进去，让你觉得好像突然之间生活里多了一些色彩， 嗯， 倒是有另外一种心态。你说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啊，就来这种所谓的大型的展览或者是艺术品， 嗯， 来到香港之后呢，一窝蜂的去看凑热闹， 嗯， 反正呢是反正了香港的一种肤浅所谓的，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过分苛责了。你说艺术它不就是首先让你懂吗， 嗯， 你说完全是这种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人家看不懂，艺术存在价值也确实是存疑的， 嗯， 之前去年的六月份毕加索， 嗯， 他是来香港，这个毕加索的画展在香港都非常大， 是 当时我其实我也去看了，我完全也是凑热闹的心态， 嗯， 说实话你说抽象画你如果没有正规的这种艺术训练的话确实是看不懂， 嗯， 但是你就想去瞅两眼那到底是画的什么， 嗯， 当时你去的时候那个观展的感觉非常糟糕，就是像去公展会一样， 嗯， 你跟去买鲍鱼买什么鱼翅是一样的， 一块钱的龙虾， 跟书展那个感觉是非常相像，然后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大声讲，嗯，毕加索的画展在15分钟之后大家可以入场了，就高声的喧哗。你想象当那种展览馆， 嗯， 它确实就是人少， 对， 甚至是门可罗雀，就是比较好的， 你得有安静的 一种状态，让你慢慢去欣赏，嗯，其实你看不懂，但是让你有机会会有那个空间你跟着那幅画静默交流， 嗯， 那个体验也确实挺珍贵的。但是你当时在香港参观完了之后， 嗯， 你就觉得非常糟糕，然后看了几个展厅就走了，反倒是赵少昂另外一个画家， 嗯， 他在旁边没有人去专门的去推广它，没有人去做大的宣传， 嗯， 就真的是没有人去看，这是香港一个现状， 嗯， 所以你说很多人非常苛责，一个是反映香港人的所谓的心态，二一个是什么艺术教育不够， 嗯， 但不是有这么一些话题或者是事件引入之后让大家有一个沉淀或者思考机会也挺好的嘛， 嗯， 如果你没有进来的话你连讨论都没有， 嗯， 那樊硕你去看这个毕加索的那个展览的时候，哪些香港人可不可以拍照的？ 可以拍照，哎， 那 可以在外面拍照， 在里面， 哦，在里面是不能拍照，但是在外面， 啊，对对对， 但是在外面它会有一些广告牌什么的， 啊， 大家那个就是 如果可以 拍 照的话，你看的都是有些人举起他们的手机就不停， 而且里面有小孩的哭闹声啊， 告诉人就是我去过那个画间，但是他的眼睛没有看过哪些画，全都是透过那个手机去看的 啊，是，所以这个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哈， 嗯， 其实你要在里面做活动，也是能够折射出很多这个大家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对， 你确实在香港关于公共空间，什么这个公共空间到底属于谁， 嗯， 谁可以来用，在里边又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除了有一点造房子有共识之外， 嗯， 其他的共识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看这个公共空间的香港人都是行色匆匆，每天都急着赶路，很少，而且这个规定啊也特别的奇怪，我就一直说我对香港公园的一个印象就非常的深，你还没进去告诉你这个公园是干什么的，先告诉你这公园不能干什么， 嗯， 这外面的这个禁止的命令非常非常多，而且极细，不能够遛狗，不能够放风筝，不能够骑自行车， 嗯， 甚至还有我看到有公园标到说不能够在里边玩遥控电动车，嗯，哎，我说这个管理这个细致入微到所有的细节， 嗯， 晚上包括公园不能够停留它，然后所有的椅子都设计成不能够躺在上面， 是，我觉得这， 所以你觉得这个香港的公共空间非常奇怪哈，你也不知道这个公共空间到底是给谁用的， 所以它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管理方便嘛，嗯，但是管理方便你又会觉得城市的人情味儿去哪儿了， 对， 你一 就像你说刚刚说的这个毕加索的这个展览， 嗯， 可能对于展方来说，哎，我当然要人多， 当然 人多了我就保证大家不要产生践踏，不要火灾， 嗯， 然后一波又一波，但是你这里面大家怎么样才是一个最好的把这个公共空间利用起来的机会，可能大家并没有仔细的去考虑。 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公共空间之外，这个鸭子我跟你们谈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些体会，那个黄鸭子呢好像就对香港人有一些讽刺的意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艺术家其实是大家去留意身边比较有趣比较正面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呢香港人就是他没有那个眼光，就是 永远是神事匆匆的、嗯、所以呢那个艺术家就将可爱的东西去放大让你们香港人去看， 是， 但是带来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其实如果香港人能够学到就是留意你身边比较有趣比较可爱比较正面的东西、嗯、你的生活就变得有意义。 对啊，其实你说这个东西要获得快乐哈，不是说要大老远去挤人去看一眼黄鸭就能够， 是一种态度。 当然呢、嗯、我觉得黄鸭是一个提醒哈、嗯、是告诉你说其实你有这个必要，但是就好像这个有人说，他说如果说你要这个一小时有快乐的话睡一觉，如果你要一天有快乐的话去钓个鱼， 嗯， 或者你要有一年有快乐的话呢继承一笔财富，那如果你要一辈子快乐的话帮别人，那当然这个有点心灵鸡汤的味道哈、嗯、但是是提醒我们说其实你不是那么，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是这样去消费它你才可以获得的，有的东西你稍微关注一下周围的其实很简单，比如说小黄鸭，这个我估计山寨版本的这个黄鸭到处都是，你不一定要跑到北京颐和园再去看一下就行了、 嗯、好，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环节。 好，今天这个是911哈，又到了每年的911，相信如果说你911那一年是看到了这个电视直播，或者说哎生活在美国的话，你可能对这个911每年的这个日子又特别的敏感。那又到了今年的911，今年的911呢在早上奥巴马呢就发表了全美国的电视演讲哈，就强调了自己为什么要把是否对叙利亚进行这个定点打击的议题交给国会去讨论。他同时其实指出了哎动武的理由是什么，不动武的理由是什么。那我想这个问题每年大家也都在问，包括美国人可能问的更多一些，在911这么多年过去之后，这个世界对于美国或者说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变得更安全了一些吗？你的意见是什么？特别是在今年其实安全的议题非常的多，有这个硬的化学武器的威胁，软的监控，棱镜门斯诺登爆出来的，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样的安全的威胁不光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虚拟的，线上的，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更安全了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我把时间给印婷。 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今年是911事件发生的是12周年， 今天刚好是911， 没错，在911这个日子、嗯、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个世界是否变得更安全。其实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或者说你的身边哈，当时有生活在美国的朋友，他们讲话呢会有一个现象，喜欢的把事情分为911之前和911之后、 哦、 确实对于经历那一场灾难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人生的改变。那其实我们这些很多在电视机前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也会有一个巨大的印象。你会仔细回想，你会发现其实在2001年911袭击之前和之后的整个世界是有非常深刻的变化， 至少在美国国内是非常的紧张的，尤其在反恐这根神经上面啊、嗯。但是我们看到年初的这个波士顿爆炸事件，然后再到最近的棱镜门啊、斯诺登事件啊，还有现在的对叙利亚是否要动武这个关键的时刻呢、 嗯、 大家觉得美国现在是不是一直在反对这些恐怖袭击？但是问题是美国自身他们觉得国家安全越来越安全了吗？ 嗯哼，是这个，虽然说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进入，或者说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打下一场战争，但是美国他面临的威胁其实到底是在变多还是变少哈、 嗯？ 这个经常给人感觉是有一个摁下葫芦弹起瓢的这个感觉。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来自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喂， 杨先生， 喂。 喂，杨先生在线上吗？ 杨先生， 喂， 你好， 哎，杨先生，听到哈， 好， 嗯，您这个91112周年哈，您觉得这个美国它有变得更加安全吗？或者美国面临的威胁有变得更少吗？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特别的给人更安全的感觉了。 嗯，为什么？ 但他虽然我觉得他本身，比如说对内的话有那个临近门，包括对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军事的一些打击，其实都是他本身内部有一些本身的一些不安全感。这个我觉得还是跟他追求国际霸权或者是一个主导权是有关系的。如果他本质上的东西没有改变的话，他外在的一些威胁、内在的不稳定因素，我觉得会一直存在的。这样 嗯，好，非常感谢上海的杨先生。好，这个、 他指的本质因素就是霸权主义。 啊，好，接下来是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请您发表意见。 对啊，我那个三节沟里打电话就是为了说点实话，是吧？ 是。 完了呢，我觉得美国人肯定特凑合。 嗯。 完了，911以后呢，打完伊拉克以后，现在石油都到中国来了。打完阿富汗以后，把疆独那边给取缔了，中国新疆现在要比十年前更加安全，是吧？ 您觉得是中国得了 得益了？嗯， 对啊，因为中国加入全球一体化了，跟国际主流一样，所以必然得利，世界安全了以后，是吧？ 嗯， 完了，我斯诺登了这事儿呢，咱也就过去了，挺惨的，不能回家了，是吧？下辈子可能也就在俄国长期看梅普二人转了，是吧？就跟当年我们看巴格一样板戏，烦死你。美国啊就不想打叙利亚，哪来的什么安全危机啊？要打早打了。你看这个一说叙利亚，今天说把化武交给联合国，奥巴马马上下台阶，让国会延缓那个投票，是吧？ 没错。 毛主席说过这么一句话：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因为奥巴马他们这些人太自私不出兵，才使得这两年叙利亚有10万人死，200万人成了难民。叙利亚人民的苦难日子没头，继续等着政治解决吧，等着梅普二人转结束。 嗯， 我今天觉得我发言特牛，就跟看了一回大黄鸭。谢谢。 好，谢谢赵先生。这个赵先生 还有承上接下哦， 每次都有非常经典的发言。好，我们接下来听到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这个911是12年之后的事件？ 我认为这个所谓临近门也好，这个对数动武也好，都不能解决这个美国的安全问题。 为什么？ 或者说最多就是治标不治本。为什么？就是因为恐惧主义也好，这个国家安全也好，它是有一个深层处的原因，就是说你肯定是社会上有一些不公正。使得这些恐惧主义它有存在的土壤， 嗯， 所以你必须消除这些根源，而不是说你在表面上来限制这些限制那些做一些治标的东西，解决不了治本。 哎 ，OK， 好，谢谢。好，这个广东的方先生这个讲得很对，其实恐怖主义虽然说。头目啊可以被定点清除，本拉登也可以被打死，但是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并没有被清除，因此很难说恐怖主义就会因此而断绝。接下来是湖北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喂。 喂。 哎，你好。 哎，穆先生您好。您怎么看这个在棱镜门和这个叙利亚危机之后美国的安全抉择？ 我感觉美国他现在可能还是有点犹豫不定。因为布什的时候他们想办法是先发制人嘛， 没错， 就是一看到有苗头就先打进去。 嗯， 现在包括利比亚的时候也好，包括现在叙利亚也好，美国都还是已经有些犹豫了，因为他们发现之前的行动并没有让美国更安全，反而有可能让他有点上升的那个意思。 嗯， 所以我看美国他现在包括他们国会内部可能也竞争的比较厉害，都辩论的比较厉害，可能就是对之前的政策有所反思吧。 嗯，好，嗨，谢谢湖北的穆先生。 引火上身。 穆先生的一个分析啊，其实奥巴马今天也特意在演讲中提到说，我左边的朋友哈，他指的应该是这个反对参战的朋友，说这个战争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进入一场战争。右边的朋友，那些主战派呢，又认为如果说只是对叙利亚进行定点打击的话不够哈，更应该进行全面的战争。因此呢，这个美国国内的意见也是呈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那奥巴马呢，其实对于他要做出一个有共识的决定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今天最后一位来自黑龙江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样看这个奥巴马啊最近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这个抉择？ 啊，我认为他这个抉择吧，对这个叙利亚动武啊，我觉得他没有法理依据，就是应该按联合国秘书长安吉文所说的，应该联合国核查确实那个叙利亚动用化学武器，政府啊那应该对他制裁，可以。另外吧，对他减少对美国的威胁啊，不是说减少了，而且增加了，因为他总对他国实行霸权主义，正好是对美国的也是威胁。 嗯， 我是这么认为。 好，谢谢黑龙江的宁先生。霸权主义对美国也是威胁。哎，这个我也一直好奇哈，美国人自己是怎么样看这个行使世界警察的职责呢？奥巴马其实在今天这个全美的电视讲话15分钟里面特意提到，他说有的人说哈，我们是世界警察，不应该那么做。但是奥巴马他原话是这样解释，他说如果叙利亚的这个化学武器泛滥的话，最终呢会形成对美国的威胁。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落脚点他或者至少在他的论述上面表达的并不是说哎我们就要做世界老大，而是更对美国的民众强调说这件事情到最后还是会伤及到美国的切身的利益的。我想这个也是非常实在的一个考虑。那所有的美国的政策出发当然都是以美国的利益为最终的落脚点的。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今天收听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